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同却春山锁二乔。今天咱们这书是诸葛亮送父鲫鱼。为什么诸葛亮要送父鲫鱼？曹操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上次我说了，真正江东能够上阵临敌打仗的多少？只有50000兵，83万对50000，那江东就是以卵击石。战争嘛，战争就是实力的较量，实力相差太悬殊，弱者当然害怕。可是实力不见得就能决定战争的输赢，往往实力弱的这一方可能能够打胜仗，因为战争是随着事情的前进发生不断的变化，那就看你主宰战争之人怎么样去应对这场战争。孙权孙仲谋18岁接过兄长小霸王孙策的江东事业，接事业的时候，孙策就跟他说：“说两军疆场上阵临敌打仗创事业，你不如我，但是举贤任能，让他们各尽其职，能够守住这事业，我不如你。”小霸王孙策说这话说的是非常对的。现在落在孙权的肩上，这重任就是要守住江东61州的事业。都说创业难，守业尤难，啊！当这重担落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创业难，守业更难。现在我就有体会，啊，这个，在我学说书的时候，北京有40-50家书馆，活跃在北京书馆舞台上的艺术家就不下10-10位，再加上普普通通的演员，起码得有这么80-80位活跃在各个书馆里。而现在呢，孤军作战啊，通过10年啊不断的培养，像出来王月波呀、李菁啊、梁燕的、贾林的，甚至我们的第三代张硕啊， 再往下说，你的小二宝刚十岁也能上台得奖了，是吧？那么培养这些人容易不容易？太不容易了。能够守住北京评书这阵地也就更难了。仗着众位的支持，北京评书书馆开业，今年是第十年啊。这个有的朋友老问说，宣南书馆十年了，您举办点活动啊，让我们大家伙一块庆祝庆祝。好多听众就问，那么现在至于怎么庆祝，我们现在还在考虑，肯定会满足大家的愿望啊。这个争取在北京呢，咱们开一届北京书会啊。至于怎么开，到时候呢再向大家公布，请大家来参加。希望大家呢，通过这次书会呢，更加支持我们北京评书的发展和传承。咱们刚才说这创业难，守业尤难。孙权要打算保住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是特别难，为什么？实力太悬殊，五万人马要对八十三万。那么孙权为什么不甘心归降？一个，孙权素有英雄之志。再说了，江东自打长沙太守孙坚到小霸王孙策到吴侯孙权创江东事业远离中原，而各镇诸侯全都溃色中原，江东创事业远离中原。小霸王孙策死的时候，孙权才18岁，到现在建安13年，吴侯孙权掌握江东的权力已然7、8年了，积攒了一定的政治经验。而且江东兵精粮足，有长江天险，那么孙权就更不想归降曹操。可是不归降怎么办？怎么样才能保住江东事业？所以吴侯孙权举棋不定，文官要降，武将要战。鲁肃鲁子敬又打江夏郡把诸葛亮请来了，诸葛亮直击孙权，坚定了吴侯孙权抗战的信心。可到底是战是降呢？孙权还是拿不准主意。郭泰来见孙权，给孙权提了个信儿。小霸王孙策临死的时候嘱咐孙权的母亲说，将来我死之后，东吴有了国家大事，内事不决问张昭，外患不决问周郎。今天国泰就把孙权的亲生之母告诉他的话又告诉孙权，孙权是如梦方醒，马上速调周瑜。其实呢，孙权不调周瑜，周瑜已然回来了。您想鲁肃能不给送信吗？周瑜周公瑾在鄱阳湖训练水军，他能不知道曹操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吗？再说周瑜那跟东吴不是一般的交情，内结骨肉之亲，外服重任。小霸王孙策的媳妇儿大乔是姐姐，乔国老的大女儿。周瑜周公瑾的媳妇儿周都督夫人小乔，那是乔国老的二女儿。大乔小乔沉于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天姿国色，同时嫁给了孙策，嫁给了周瑜。大乔命苦，小霸王孙策死了之后，大乔在宫中居双守寡，小乔那是周都督的夫人，郎才女貌，外服重任。周瑜周公瑾是江东的擎天博弈主，架海紫金梁，掌握军权，不管是水军、马军、步军，都在周瑜的掌握之中。而且周瑜是个大军事家。小霸王孙策临死之时，周瑜不在，周瑜上发丘了。孙策就嘱咐他的母亲，将来把我的话告诉周瑜周公瑾，而且告诉自己的夫人大乔，说告诉你妹妹，等周瑜回来之时，一定嘱咐他，让他好好的辅佐我的弟弟，不负我生前知己之雅。因为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那是小霸王孙策孙伯符跟周瑜周公瑾两个人共同创下的。周瑜多大？20出头。孙策多大？20出头。两个人初次带着3000兵创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 临死的时候，小霸王孙策没看见周瑜，所以嘱咐自己的夫人告诉自己的母亲，将来国家有了大事，外事不绝问周郎。那么周瑜知道孙策中了箭了，有打巴丘回来，可是孙策已然咽了气了。周瑜周公瑾在陵前祭奠，太夫人告诉周瑜孙策临死的遗言，乌侯孙权拉住周瑜的手，望你勿负我兄长之托。周瑜趴在地下顿首而泣，敢不竭古洪之力，效犬马之劳，既之已死，我死都为江东。您想想，现在曹操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大兵压境，周瑜能不着急吗？所以周瑜又打鄱阳湖回到柴桑去，见着鲁肃、鲁子敬了，头一句话问的什么？问的是曹操到底有多少兵。那就说明周瑜、周公瑾心中也是在掂量，要打东吴才有多少人马。鲁肃、鲁子敬告诉他，你甭问我，我打江夏郡有把刘备的军师诸葛孔明请来了。周瑜当时就明白了，都知道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来，诸葛亮保了刘备之后，头一把火火烧博望坡，二一把火火烧新野县。曹操大兵一到，刘琮被杀，逼得刘关张弟兄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下狗，无容身之地。现在刘备在大公子刘琦这翅膀底下威着，那么诸葛亮干嘛来了？诸葛亮明明是要借江州之力跟曹操一战，以报荆州之败的大仇。嘿嘿，周瑜心说，你诸葛亮来了我也打，诸葛亮你不来我也打，保证我家主公孙权、孙仲谋称霸于天下，这是我周瑜的志向。周瑜心里很明白，周瑜聪明。你要看周瑜，汉书记载周瑜的周瑜传，说周瑜周公瑾这个人取有误周郎顾。周瑜不但是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而且周瑜周公瑾还是个大音乐家。咱们举个例子，好比说现在哈，中国好声音也好啊，曲艺比赛也好啊，歌唱比赛也好，把周瑜请来做评委，周瑜往这一坐一闭眼他不愿意，哪位在台上发现一点错误，好比说唱京剧稍微有这么一手没唱到，周瑜马上就睁眼，大家伙一看周瑜睁眼了，这分马上全降下来了啊！曲有误周郎顾嘛，周瑜睁眼这唱错了这个。所以周瑜这人聪明雅量高智，周瑜心中有数，你诸葛亮来了干嘛了，凭你三寸不烂之舌、两横伶俐之齿劝说我面见我家主公孙将军决心抗曹，你们从中坐收渔人之利，那你是看对谁？我周瑜绝不能让你轻而易举的就能把这渔翁之利夺到手。所以周瑜呢就让鲁肃、鲁子敬马上到馆驿请诸葛亮，自己呢就回到了都督府。说周瑜这人啊，咱们说小霸王孙策创江东的时候就说过，说周瑜这人好不好？周瑜这人好，可是三国演义里有偏见，三国演义主要的描写的是刘关张，主要描写的是曹操，所以对江东就比较忽略了。为了衬托诸葛亮，把周瑜、周公瑾写的心眼特别狭窄，其实历史上的周瑜并不是这么个人。演义是演义，历史是历史。那么在赤壁鏖兵火烧战船这个战争当中，谁是主宰者？周瑜。刘关张弟兄只不过做个陪衬，是辅助周瑜打仗，周瑜是主帅，诸葛亮往大了说也顶多是个参谋长。周瑜心中有数，回到了都督府，换好了便衣，洗了洗脸，漱了漱口，坐着喝茶报。何氏禀报启禀都督，现有张昭、张宏、顾雍、布置四位先生求见。哦， 周瑜周公瑾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心说来了，我周瑜在江都是什么位置？那么这四位先生干嘛来了？也就是想看看我周瑜的立场。好啊，有请。请字下来了，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响，头一个是张昭张子布，第二个就是雇佣蔡邕蔡伯杰的学生，第三个张宏，第四个步至步子山。上台阶来到中堂，周瑜周公瑾起身相迎，哎呀，众位先生至此，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哎呦，都督你可来了，你可回来了。周瑜这么一看，干嘛要哭啊？众位先生请坐。不不不，不坐了不坐了。张昭往周瑜面前一站，连坐都没坐，其他三位先生在座位前只能这儿这么瞧着，张昭不坐大家也不敢坐呀。周瑜看，来来来，先坐先坐。不不不，我得先问问你，周都督，我问问你，江东出了大事你知道吗？ 什么大事？ 江东确实有了麻烦了。哎呦，子布先生，有什么麻烦你说清楚了。哎呀，公瑾呐，难道你不知道曹操沿长江下寨，连人300里，83万人马，扎成100万之众，已然传檄文来到江东。虽然表面上没夺江东，可是实际上也有威胁之语呀。再说了，鲁肃、鲁子敬不识时务啊，有打江夏把诸葛亮请来了。刘关张弟兄明明打了败仗，现在已无回天之力。诸葛亮凭着一张嘴，顺说孙将军要决心抗曹，这不是借助咱们东吴的力量吗？臭都督，以咱们江东的力量，打不过曹操啊！哦，以子布先生之意，哎呀，你想想，打不了，咱们就暂且归降，以图后继。周瑜心说：都归降了，还图什么后继呀？周瑜明白了。这是找同盟者了，知道我在江东的作用，知道我面见孙权，孙权得听我的，是战是降，看看我周瑜的态度。好，周瑜往下沉了沉气，子布先生请坐。诸位先生都想归降曹操吗？雇佣雇袁谭抱拳并手，都督啊，我们全都愿意归降曹丞相。好啊，我跟你们所见相同，明天到厅堂面见孙将军，我决心请降。哎呦，都督，那您可就对了。这几位踏实了，别瞧你诸葛亮舌战群儒，盘盘招到站趴下了，现在周都督说归降，你说不动周都督，那不白费吗？周都督一说归降，这仗就不打了。哎，张昭看了看雇佣，雇佣看了看张宏，张宏看了看不知，那咱们让周都督歇息会儿吧，告辞告辞，都督，咱们明天厅堂面见孙将军。好，我决心请降，众位先生请。这几位告辞走了，周瑜周公瑾重新坐在厅堂之上，看着四位先生的背影，心说保妻子全富贵，还没往下想呢，报启禀都督，现有老将军程普、韩当、黄盖求见。好，有请。周瑜心说主战派来了，投降派刚走，大家伙要我这态度，腾腾腾脚步声音响，头一个老将程普，第二个老将韩当，第三个老将黄盖黄功夫，迈虎步来到厅堂之上，都督等您久矣。三位老将军何时见我呀？老将程普一抱拳，都督啊，你可知江东立汉？老将军不要着急，你慢慢说。都督难道您不知道吗？曹操传檄文到了江东，虽然表面上没有说要灭江东、夺江东事业，以言语威胁汇立于江夏，实际上有吞灭江东之意。那么老将军可曾跟主公商议否？ 商议了。 连日来天天孙将军升堂议事，没想到以张昭为首这些人要归降曹操。我 我们几个人跟随老将军，然后跟随小霸王孙策、孙伯虎，创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而且福保孙权、孙仲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一旦归属曹操，我等心驰不甘。都督，您是江东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孙将军请您回来做一决策，是战是降，请您说句痛快的。好啊，周瑜、周公瑾一看这三位老将须发洁白，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几位老将军所见相同否？老将黄盖用手一拍自己的头额，啪！都督，此头可断，此身不降。好，请三位老将军暂且回府休息。与三位老将军相同，明天面见孙将军，决心请战，跟曹操决一死战，誓保江东事业，保着孙将军称霸于天下。好，老将韩当一挑大指，千万千万可不能听子布之言。放心吧，我周瑜保着孙将军创下江东的事业，已立三世了，怎么能归属曹操？老将军暂且回去休息。好，告辞。三位老将军走了，周瑜、周公瑾转身前刚要坐下，报，嘿，周瑜心说不让我休息。何事禀报？启禀周都督，现有诸葛瑾、吕范求见，有请。周瑜也乐了，诸葛亮顺收东吴，诸葛亮还没来了，诸葛瑾来了，时单不大，诸葛瑾跟吕范迈不上厅堂，拜见周都，二位先生请坐。有人献上茶来，茶八个盏。周瑜、周公瑾跟诸葛瑾的关系非常好。子瑜呀，见我何事啊？我不能说呀。曹操沿长江下边连营300里，要平吞江夏，捕食江东，要夺江东事业。没想到子敬到了江夏郡，把我兄弟诸葛亮找来了。我的兄弟诸葛亮，奉刘皇叔之命，他是贵客。到底是战是降？您说到现在，我说打也不是，说降也不是，所以呢，就不说话了，就看都督决策。子瑜呀，你我什么交情？兄弟之交。那好，既然如此，出你之口，入我之耳，说出来，我不告诉别人，不就行了吗？都督，您要真问我，送您八个字，好吧？讲。这八个字您可记清楚了，战则难保，降则易安。周瑜听明白了，这位基本上也是投降派。战则难保，降则易安，要打很难保住江东事业，归降就比较安全了，大家生命就得以延长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